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睇《感应篇》第57段。知过不改，知善不为。这两句是恶报里面的第三段。这一段里面的字一共到第60句57到60句到侵凌道德呢句，我读呢段经文，感慨非常之深。读完之后，细心谂下，经都唔讲得啦。圣贤的功夫没第二样，就是在改过。注解讲得好，一开头文殊菩萨白佛言：少年造业，到老修行，得成佛否？佛言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回头就是改过。圆悟禅师话：人谁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唯君子能改过千善，则其德日新。乜嘢系君子？喺佛法里面，真正发心修行嘅人，嗰个人就系君子。佛法修学有三个阶段，天台家讲六即佛，明智慧，咁系唔会改过嘅，有明无实，绝对唔肯改过千善。这种人是假学佛，不是真学佛。观行慧是真学佛了。观行慧是什么？落实将佛陀的教诲做到，依教奉行，这种是观行慧。我们念佛求往生，要做到观行慧，往生先有把握，生凡圣同居土。如果相似位，咁你就生方便有余土福。分正位就生实布庄严土。所以要改。知过就是觉悟，那个人觉悟啦。改过就是用功，功夫落实了。我读完好难过，我刚才说我不敢讲经了，我只有回去住小茅棚闭关静修。为什么？跟我学的人不知道改过，不知道自身。我讲经说法全盘失败了。我清楚，我明白， 点解仲厚住面皮喺呢度讲？冇机缘接近我嘅人，有唔少人想学。我哋利用网路，利用录影带传播，送俾真正有心想学嘅人，为佢哋。所以厚住面皮喺度做，唔怕人耻笑。自古以嚟，唯有好学先对得住老师。而一个老师一生中能收几个学生，太难了。现代人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亦就能原谅我。唔再羞辱我了。以前我在全世界好多地方讲得好听啲宏法利生嘅事业，自己总觉得非常孤单，非常辛苦，冇志同道合嘅。所以每次返到台湾，我一定去探老师。我总是劝老师，希望老师能多栽培几个学生，我们在海外能有些帮手。老师亦好感叹，是啊，好多年之中，每次见面我都会提到这个问题，大概总提了七八次。最后老师跟我说，我不是不栽培学生，你同我找学生。从此之后我不敢再讲话了。为什么？我找不到学生。我先明白他，他不是不教，是没有人学了。学要真听话，真依教奉行。阳奉阴违，我哋仲做呃老师嘅事，老师知唔知道？知道，明白。听你老师讲经嘅人喺台湾超过50万人，时时跟喺身边，长随仲有20几人，一日到黑唔离开老师。那二十几个人，哪个真学哪个假学，他心道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他知道，我亦知道。李炳老在台中，后半生全部贡献在那里。真正跟他学的人有几个？3个人。他已经就相当安慰了。所以以后我去北京访问王念老，王念老是我在美国跟他联系到的。 嗰阵时我系美国佛教会嘅会长，挂名嘅会长。嗰边同修对我好尊重，话佢哋要请一个密宗上师嚟嗰度传法，同我商量，我唔同意。我话我哋祖祖相传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唔好再搞其他啦。然后我就问佢嗰、那个上司从边度嚟嘅，佢话从北京。我就问佢个大名，佢话黄念祖。我一听黄念祖嗰、那个人个名，我印象好深。从前你老师曾经同我哋提过，我就问咗一声，我话系唔系梅光熙嘅外甥啊？佢话系啊，我话咁请佢嚟。梅光熙系李炳南居士嘅老师，佢系我哋嘅同门。同门无论讲任何一个法门，路唔会行错，唔会指错。我哋并唔系排斥任何一个法师，我哋怕将自己所修学嘅法门搞乱咗。佢系我哋同一个师承，佢系下莲居嘅传人，梅大师嘅外甥。我话嗰个人虽然冇见面，知见一定唔会错，欢迎佢嚟。嚟到之后，佢带咗部《无量寿经》注解，由印本，钢版刻字由印本。我哋知道佢嗰种印刷唔会超过150部。150部以后就蒙查查唔会清楚，所以数量好少，只带咗一部。佢将嗰部送俾我，我睇到之后非常欢喜。我弘扬嗰部经，佢亦弘扬嗰部经。当时喺全世界弘扬嗰部经嘅就咁嘅两个人，所以见到非常欢喜。在美国没机会见面，他在美国住了一个月就回去北京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北京探他。我们一见如故，同一个师承，他很感慨说，李炳老有你这个学生就够了。我哋同一个老师，要知道老师嘅恩德，要报恩。用咩方法报恩？依教奉行。佛教我哋熄灭贪嗔痴，教我哋勤修戒定慧。我哋贪嗔痴仲日日增长，戒定慧忙得干干净净。对唔住佛菩萨，对唔住历代传法嘅祖师大德。李炳南老居士喺台中教学38年，能遇到嗰三个学生真正肯做，点做法就系呢两句：知过能改，知善肯为啊！冇第二样。 唔会改过，唔肯为善，咁系自暴自弃，点会有成就？我呢一生生活喺感恩嘅世界里面，承蒙老师教诲，我明白啦，知道自己点样修学，谭莲法师。在《往生论注解》里面讲，末法时期修罗罗刹太多了。什么是修罗？疾妒亲为是修罗。我们想想自己有没有疾妒亲为？什么是罗刹？贪嗔痴是罗刹。所以祖师讲嗰几句话，我哋读完自己谂下系咪？系修罗系罗刹唔紧要，回头是岸系佛讲嘅，一定要放下。点解啊？世间无常。国土危脆，土耳其大地震，台湾大地震，以前中国唐山大地震，咁唔系就系佛菩萨示现俾我哋睇咯？几秒钟，身家性命全冇啦！我哋从呢个地方体会佛讲嘅世间无常，国土危脆。学佛人有智慧，乜嘢系智慧？揸住现前嗰一刹那。成就就喺呢度，念头一转，超凡入圣。但系呢个念头点转都转唔过嚟，习气烦恼太重，从前你老师教我哋。教导学生，在学生几时二十岁以下的可以教训他，二十岁到四十岁不可以教训，要顾全人哋的面子，只用暗示，不可以明讲。四十岁以上他有过失都不讲得了。古人处世待人的心态，四十岁以上定型了，暗示尚且不得，怎能讲？超过四十岁怎好读书？只有在读书里面，印光大师教我们那三本书好啊，了凡四训感应篇、安时全书，日日读。读的时候对照自己的起心动念， 对照自己的言语造作，好的要保持，听日仲要咁做，错的快啲改。40岁以上只有呢个办法。所以对40岁以上的人犯过失仲有批评，那个人亦是无知，未读过书。读过书的人不会讲。所以我们想想，从前弘一大师在南普陀教学，学生有过失，弘一大师一句话不讲，那天不吃饭。学生见老师今天没有吃饭，大概我们自己犯过失了，自己去反省，去改过忏悔，老师听日吃饭了。不知道改过，不知道忏悔，老师听日仲不吃饭，后日亦不吃饭，念佛往生了。不肯讲你，讲了有什么用啊？讲了又不会改。李炳南老居士见到学生有过失，年纪小的教下，讲经之中暗示，40岁以上的人绝对不讲。我跟他的时候还算不错，我跟他的时候32岁，蒙他特别爱护，他还肯讲。讲了我们就难改，他还可以再讲。讲了不会改，他下次不再讲了。所以各地同学头脑一定要清楚，绝对不是跟在我身边的都是圣贤人，没有这种讲法。李炳南老居士跟在他身边的都不会成就，一定要听其言而观其行，辨别那个人如耳如不肖，千祈不要误会，时时跟在法师身边的那个人一定就很厉害，这种是你们的错觉。我今天不得已将话讲清楚讲明白，千祈不要产生错过，为什么？误了你们自己的前程。这不是我一个，自古以来要看他是否真正肯学，真正好学。我们时时围在李老师身边二三十个人，他里面亦有行邪道的，亦有不如法的，黄念祖老居士曾经跟我说，他亦有几位同学 在佛教界里面亦负盛名。修学不如法，行上邪道，行到名闻利养里面去了。名我就不好讲了。他所讲的那些人都不在这里了，都已经过世。王老居士自己亦往生了。以前这种情形就常见，就不少，现在更多了。什么原因？现代人烦恼习气比古人重，现在社会那些五欲六尘的诱惑比以前增加好多好多倍，能在这种环境里面把持得住，不是凡人。所以他仍然起恶念做恶业，我们看起来很平常，不足怪也。能敌得过，那我们恭敬礼拜他是圣贤降世，他不是凡人。凡人没可能避免这种过失的。我们清楚，我们明白，千祈不要认为在我身边那些人个个都是圣贤，那你就完全错了，我自己还是凡人。我的好处能听老师的话，念念感老师的恩，不敢做对不住老师的事。我的长处就在这里。我知恩报恩。韩馆长照顾我30年，我念念不忘记。我坐在这个地方，他将相挂在我对面，我讲经，我看到他在那里笑，我看到他的欢喜相。我绝对得生净土，而且跟同学讲，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往生。我是凡夫，业障深重，我能修成，咁个个人都能修成，你哋肯唔肯做？凭乜嘢有呢种把握？凭放下，世出世间法，我一法都唔沾染，就凭咁样。有一丝毫沾染，你就去不到了。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，染上一条，这个染是什么念头？不是在行为，行为太粗了。念头上有这样的一丝毫念头，你还未放下，你就去不到了。这段是恶报第三段。第三段是世俗之恶，世是读书人，俗是平民。一般读书平民的恶，这条是第一条。这条如果做不到，所有一切修为全是假的。你必定还会随业流转，该受什么报应还是受什么报应。我们不留意不得， 唔认真去思维，唔得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介绍呢一段。